没有孩子会珍惜自己的童年，懂得珍惜的时候已经过了多年。这首歌来自李健，就叫做《童年》。即便是像罗大佑这样音乐教父级的人物，他的第一张知乎者也的专辑至少影响了华语流行音乐20年的进程。这位堪称是高瞻远瞩的哲学音乐家，在他早年的那张专辑的创作当中，也有一首很质朴又朗朗上口的歌曲，也叫做《童年》。这是一首同样可以在中年人和小朋友之间得到传唱的歌，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罗大佑的魅力和实力。 像一朵野菊花，枝头花朵正开放，旁边有在天心崖，前面一排竹篱笆，农舍茅庐一人家，三分菜谱三分田，有种菜篮有种花。上有个大水花，听听雨里轻摇曳，菊花变成水中花。野菊花呀野菊花，这里可是你的家，菊花轻轻摇摇头，这里不是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成人世界里的儿歌情节。当年罗大佑他在香港开设音乐工厂的时候，他的身份变成了非常的多元，既是创作人，是歌手，是制作人，也是老板。而在此期间最著名的成果，除了我们熟悉的《东方之珠》之外呢，还有音乐工厂的系列合集。他的第三集的主题就是儿童乐园，顾名思义，这是一张献给孩子的歌。而周华健的一首非常长的名字的歌呢，也是其中的一首，叫做皇后大道东赏红彩妹妹爱的故事。这是一首串烧的歌，它把很多我们熟悉的歌都串在了一起，看看你能听出哪几首来。 这于每晚玩吉他，电视与收音机里日夜感化 LOVE 的学习情话。死记住看堂清明看到天光，但床前没叮当，怎样一目十行，每回忆快歌长大了，不免书本内永不曾解说，说什么是彷徨，如何有火星降，每回太快歌长大了，将唱本歌词再三 这是周华健大哥有史以来名字最长的一首歌，叫做《皇后大道东上红毯妹妹爱的故事》，出自当时罗大佑音乐工厂的第三张合集《儿童乐园》。 这首歌里面有非常多民谣和童谣，甚至是当代也很经典的作品，包括《红彩妹妹》《月光光》，还有《踏雪寻梅》《箫》，《凤阳花鼓》，甚至是《皇后大道》等，他们组合出一种就像是幻灯片一样的效果，听起来非常的热闹，但事实上又不是那样的简单。灵犀的笔更多的讲的还是一种成长，一种回味。在这首歌里，你是不是也已经回忆起了你的童年呢？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白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 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

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听这些成人世界里的儿歌情节。泥娃娃这首歌仍然是现在的孩子们的音乐播放玩具里经常会出现的一首歌，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永远是轻快而又活泼的。这首歌当年邓丽君在孩提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还有萧芳芳、张强这些歌手，后来他们也唱过。印象当中它永远是那样的快。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它非常的特别，来自巴奈。巴奈他的泥娃娃可以说是在这首歌漫长的翻唱史上最另类的一个版本。他是台湾的一位原住民的歌手，他的声音天生就非常的苍凉还有宽厚，所以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总是会误以为他是一位男歌手。而他的作品呢，大多数也是透着乡愁，透着历史的。泥娃娃更像是一首没有经过任何的改变的作品，因为巴纳是用他的生命体验再一次完成他的创作。 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它有那鼻子，也有那眉毛，眼睛不会眨。是个假娃娃。 爱的泥娃娃可以说是儿歌进入成人世界的一个代表。实际上，儿童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接下来我们要回忆的这首歌和这个人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有一些陌生。鲍美笙，捉泥鳅这首歌现在依然会出现在很多的音乐合集当中，也许是因为鲍美笙当年唱的实在是没有瑕疵，也许是因为一般的童声真的很难掌握好这首歌。捉泥鳅这首歌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它是由曾经写过《龙的传人》还有《九纲》《唐麦谋》的作者一手打造。在当年进录音棚的时候，这首歌甚至还让唱歌的鲍美笙感动流涕，倒不是因为情动所致，也不是因为歌曲本身有多么的催人泪下，而是因为这首歌的写法实在太孩子化，让当时心气很高、理想高远的鲍美笙一下子接受不了，他很难过。不过就像后来范晓萱唱红了健康歌，给无数的孩子送上快乐一样，当年心底不太愿意的鲍美笙也是在阴差阳错之间唱红了这首歌，从而让他超越同时代的台湾民歌手，成为儿歌领域的歌者。再来回忆我们童年时候听到的这首歌吧。 Thank you.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充满着爱，请你用孩子的眼光去打量它。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想80后的童年记忆当中，一定会有一个长着龙角、披着龙鳞、善良可爱的小龙人。这个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而来的小龙人，被三个小朋友从故宫接回到大杂院里一起生活。90年代热播的这部电视剧《小龙人》，应该算是穿越剧的开山之作了吧。小龙人也是我们孩提时候最美好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一个乐队，好妹妹乐队，他们所用成人的眼光去回忆的小龙人的故事。 天上有无数颗星星，那颗最小的依旧是我。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地上有无数个龙人，那个最小的依旧是我。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寻遍天下，何须与找答。 这首歌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是不是也浮现了当时还只有4岁的小龙人的扮演者陈嘉楠的样子呢？就说当时他前一秒还在路边和小伙伴玩着泥巴，后一秒就被妈妈强行抱上自行车去参加小演员的选秀，随后就一夜走红。但是对于这种走红，当时的他并不快乐，也不太理解。而现在的陈嘉楠呢，在一所学校当老师，之后也再没有作品出现。如果可以能够一直停留在孩子的状态，那该多好。这是很多人都曾经在学校组织的电影档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祖国的花朵》。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以儿童为题材的电影，当时还找到了作曲家刘志来作曲。刘志当时是到了这个电影拍摄地，和当时的小朋友共处了一个下午，然后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传世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让我们荡起双桨，依然是孩子们很喜欢的歌，甚至还吸引了像零点这样的摇滚乐队对它进行重新的编曲和演绎。来听听摇滚版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还记得那时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这是一首每个孩子都会唱的歌，经过了这么多年岁月变迁，直到今天还依然怀念这首歌，它把我带回到那从前，追忆童年。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荡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迎面吹来凉爽的风。